Hello， 欢迎收听健康未来事，读懂身心大小事。今天呢，为大家邀请到嘉宾集团创办人李文斌总裁来跟我们聊一聊。Hello， 总裁你好。 你好，大家好。 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来请总裁呢聊聊寒风客。那寒风客呢，在我们嘉宾集团呢持续销售已经长达15年，像甚至将近20年的时间了，受到好多人的喜爱啊，家家户户都一定要准备一瓶寒风客在家里哈。那这个到底为什么这个东西这么受欢迎啊？那据我所知道，这是跟感冒啊、咳嗽有非常大的关系。我们知道有一句话说哈，医生怕地少了，头水怕抓老了。那所以说，好像这个感冒咳嗽，这是很头痛的一件事情。所以请总裁来跟我们聊一聊，这个寒风客究竟有什么美妙之处啊？现代人为什么都需要常备这个东西在身边呢？ 其实你刚刚讲的是以前常常小孩子的时候常常就跟听人讲了，说医生怕地少了，头水怕抓老。为什么头水怕抓老？以前盖的这个都是小瓦片，薄薄的小瓦片，啊，你一旦漏了以后，你就要爬上去去补水，你要去补。但是呢，你一踏下去，它就马上又破裂了，一踏上去就破裂了。所以他就是一定要用那个米壳啊，用布袋包啊，哦，啊再包的米壳，啊再插上去，哇，才不会发到。但是米壳高度加上要下去那个水泥啊或石灰，要去把它摸那个漏的地方的时候呢，很辛苦，管管压到了然后很辛苦的。所以说头水也都惊了啦，啊，医生惊地上，为什么？因为这咳嗽，中医的讲了一句，就是说从来咳嗽18般，只因邪气在一肝。但是大家都不知道，重点是在这咳嗽18般嘛，只因邪气在一肝。抓到这个重点的时候，我就也发现这咳嗽真的是很难治，有的咳嗽半死，有的难治百日咳啦，这些东西啊，我就下去研究。研究了，我就抓住这一种鼠标下去，我就研究周边的处方，我就搭配下去，搭配下去也就把它做出来。结果想不到，就是一次是做出就成功了。他的咳嗽是百日咳啦，包括什么咳都可以。唯一的一种就是说，阴虚18种的咳嗽，17种的咳嗽，我们的寒风咳嗽都有治好。但是呢，第18种是什么？阴虚，阴虚产生的咳嗽，精力不足，因为什么？就是说肾水不足，它一定从这个肺把它生出下来了嘛，啊，它不断的把肺液不断的拉到你的肾脏去，所以就肺就会产生干燥。啊，干燥呢，这时候就是说你要给它补阴，补肾阴，一补足它就会往上升，由就是反过来由子来养母。因为肺是肾的母亲嘛，肾脏是肺的儿子，从儿子去养他以后呢，他推回去说，哦，我不需要你这个肺液了，所以他就马上吃，哎，马上就见效。 哇，好深的学问呢。 对，所以我们的寒风客就是说17种咳嗽，第18种我们不是有花响龙吗？ 嗯， 你花响龙配合吃下去，哎，马上好。所以18种咳嗽在我们公司里来讲是很简单的事情。 所以比如说风寒或风热或痰湿阻塞，或肝火郁结所造成的这种咳嗽，寒风客都有办法，唯独阴虚肺燥这个没办法，那阴虚肺燥就要配合花响龙。中医这个理论，哦，是非常深奥的，但是呢，当你了解到金木水火土五行相生相克之间，哦，子母的关系，你就会发现其实调理上也可以，哦，有一个方向性，这也是蛮好的一件事。那我知道总裁呢，不管哪一个配方都是依循着君臣佐使的原则来进行调和的，所以呢，通常不会说，咳嗽就针对咳嗽，哪里就针对哪里。所以寒风客应该也不是只有针对咳嗽吧？ 因为会咳嗽，大部分就是胸中有痰，而且也有胃痰，有肾痰，也有肝痰。有了痰，它才会喉咙才会痒，痒它就会咳嗽，咳嗽一咳嗽就把痰咳出来，很辛苦的咳嗽，把痰吐出来以后呢，哎，它就比较舒爽了。那是都是因为痰的关系，所以你就是说要气风寒，把它化痰，寒肉 也要把它综合起来。最主要的就是说去风寒啊，化痰， 所以它是有去风寒的功效的。 有轻微的感冒，你也会吃寒风扣，也它会也是会好的。 像说流鼻水这种可以， 流鼻水那个是已经寒气，你的这个胃气胃太寒了。其实我们寒风扣的结合，就是说第一点必须去风寒，第二点就是必须将肝的邪气把它清除掉。刚刚讲过了，从来咳嗽十大般，只因邪气在于肝，这是一般是没有去懂到这一句话。 嗯， 那所以你肝的邪气必须去除，你就好了一半以上。 嗯， 再风寒的把它发散掉，再来就是痰把它化开。 嗯， 所以寒风扣的效果会这么好，就是说我们能将肝的邪气化解掉，风寒就把它清除掉，有痰就把它化痰化掉，所以它就很轻易的咳嗽就会获得疗愈了。 我记得在 COVID-19 盛行的这一段时间，这几年里，那我们有发展出寒风客的口寒定，那时候真的帮了很多的人啊，因为很容易就会担心说呼吸道感觉不舒服，然后大家就会含着这个口寒定，然后也发现到说，哎，好像受感染，受这种感冒感染的几率会降低。为什么会有这样子的功能？ 寒风扣你是用口寒定，口寒定多加了两种药材，第一点它也是有化痰作用，第二点它就是说它是甜的，你结合下去寒风扣口寒定的话，它就不会让人家觉得就在吃药苦苦的。寒风扣它本身就是说具备这个基础原因，所以说哪一个为君，哪一个为臣，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死，这样等于是一种黄金配比的搭配，所以它的效果才会这么好。 所以说因为有这种君臣佐使草本的调和，所以可以保护喉咙，滋润肺部，舒缓咳嗽，是这样子的吗？ 对 OK， 所以君要去肝邪，调理肝气，然后臣要的话就是有关于散风寒，清肺跟化痰，那佐药跟食药就是用来宣通肺气，调和诸药。这样我有学到了。那所以说日常想要保护自己的喉咙啊，润肺，好舒缓咳嗽，就可以含着这个口寒定。那如果说真的是感冒了，然后进入的这种咳嗽的症状啦，不舒服的，那你不想要说拖超过三天，因为拖超过三天就会从肺进入肝脏了嘛，我们要赶快在这之前，所以就要赶快使用我们的寒风客。 你刚刚的讲那个流行病啊，我们还有一个黄牛肝。 对， 黄牛肝它其实就是说专门就是在阻止这个流行感冒的东西，即使你已经中标了，它吃下去它就 很快就好。西医方面可能要一个礼拜，要十天了，这样身体痛了，哪里痛了，这样啊。但是我们那个黄牛肝吃下去根本就没有这种症状出来，马上做马上吃。 我记得你以前有说过正气存内，邪不可干啊，这个意思就是说我们只要身体里面有正气，好像免疫力就会够强，能够抵御各种外来的邪气、病毒、细菌，这些都不容易入侵到身体内嘛。那黄牛肝是不是有这样子的一种扶正，不流血，从根本来调整免疫力的功效？ 它是这样的，说正气 要分两方面来讲嘛。这一方面就是你的身体健康，免疫力很强，那种就是不易感染。另外一个正气就是你的心理因素，你待人处事，你的心有没有正不正，你的念头正不正，都是一个正气。你假使说正的话，它就正气就会禀然。那么我们其实我们的黄牛肝里面它是有储存的气血的功效， 去邪。 对、 okay、 在中医讲有一个感冒就感冒嘛，风邪就风邪嘛，啊，寒邪就寒邪嘛，它为什么有一个叫做风邪？ 对，它加了一个邪字， 加上一个邪字，那就是有外力的侵入。 外力的侵入就是指细菌病毒 啊，那个也可以说，但是从道家的观点来讲，它是一种这个瘟神。那瘟神呢，它一来呢，它就会率领着一些病毒啊，就会来侵入了。所以道家呢，有一个叫做驱瘟神的 符咒。那以前的人就说啊， 瘟疫发生的 时候，中了猪瘟呐、鸡瘟呐、他就发了一个符咒，把它贴上猪疗啦、鸡疗，哎贴了，哎，他就不会产生鸡瘟了。 好妙哦， 哎， 这万物都是能量啊，哈、依据这个量子物理学啊，一切都是能量的作用， 对， 包含这个画符其实也是一种能量， 是正能量跟负能量的问题。 所以中医很深奥的，就是不只是肤浅的只是在谈物质层面，其实能量的层面，像说五行相生相克，完全都是能量层面。 其实中医啊、这个中国人讲的说三一命谱相都是互相关联的，你一要学得真正的很精纯很厉害的中医，你必须要了解地理风水，你必须要修行，三就是修行嘛，就是你要懂得命理啊，这个人怎么治都治不好，你就从可以在八字里面算出他的病根，他的原来他的先天性的病源在哪里，你从那里去着手的话就好了。命谱像卜卦，从卜卦中就可以了解到说，哦，你要去冲犯到什么邪，冲到什么样的阴灵，冲到什么的鬼魂，或是冲到什么的煞气，卦里就会跑出来，你就用道家的方法去把它清除掉。像呢，就是中医讲的，就是望闻问切 ， 第一个就看他的脸色，从脸色就可以判别出他的身体有什么状况出来。 是啊，所以要养成一个优质的中医师也不容易呢，这些都要能够懂，相互搭配， 人生一定要修行要静心，他的心灵才会清明，清明的话这种很宁静的，只要一把脉就马上知道他的身体的状况，脉象就马上可以显化出来。 哇，这真的是很不容易呢。不过说真的啦，人体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奥妙而且设计精良的系统，当这个系统出问题失去平衡的时候，要了解到原因出在哪里真的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啊。 对、 所以说我们不要等到有病的时候才来治，而是平时就要真的懂得保养，像这个外因、风寒暑湿燥火四时气候的影响，自己内心的因素，比如说喜怒忧思悲恐惊，都要把它调理好来，生活作息要正常，然后遇到这个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时候不要慌乱，重点就是说要先让自己身体里面有正气，平时思想要正大光明嘛，心地要善良，多接触这个太阳，多运动，其实可以让里面的气机保持一个相当的强度，所以即使有一些小问题发生的时候，身体它是有自我疗愈的能力的。 对，你接触太阳的话，太阳是属于阳气嘛，你接触太阳的话，它会补充你身体的阳气，你阳气够的话，它是正气自然就产生了，外力它就不敢侵入了。 是，那真的很重要。所以这样线上朋友，我希望呢大家听了这一集之后能够了解到，其实感冒要赶快治，如果是轻状的话，有时候可以自己煮一些姜汤来喝，如果说有咳嗽比较稍微再严重一点，就可以使用寒风克。那如果知道自己是有病毒啊细菌的感染啊流行性的这一种感冒，就可以搭配我们的黄柳干来使用。好，那这样子呢，在基本上就是说在生活里面可以呢透过这种调和平衡的方式，让身体能够把这些风寒排出，身体能够治疗自己。所以线上朋友请记得咯，不是任何一个我们的草本分子营养治好疾病都没有，我们这些营养都只是在于让你的身体找回他自己的平衡，然后你的身体会自己治疗好它的疾病，所以不是靠任何的这种草本营养呢来直接治疗好疾病的。OK， 非常谢谢总裁今天跟我们聊了这么多。那我们呢接下来下一集呢要请总裁来跟我们聊一聊有关于如何补充身体里面的钙质，让我们的身体的骨头整个最重要的基础架构都能够很健康。OK， 谢谢总裁。 哎，不客气。